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终于到了中午了，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你同样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写一首你最想分享此刻心情的音乐。同时你也可以告诉我周末两天，对吧？从明天开始又是一个2天的小假期，想要去干嘛？周末的计划是什么？什么样的心情也可以用一首歌曲来代表你这样的想念，在节目当中一并的送达出去。今天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开场曲是昨天这个在外地出差的 Aris， 因为车辆出了故障，最后和这个身边的朋友们一起在路边等待救援队。不过还好，我看了一下消息之后，他昨天已经报来平安了。想要点播一首《远走高飞》送给跟他一起在外地出差的朋友们。12:02，欢迎各位关注公众号一起来点歌。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告别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我的无所谓，路边那朵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我 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哎，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到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最佳羁绊考拉，他说明天要加班了。还有特洛伊，谢谢宋丽，小小雪，老麦，靠谱先生，见龙有喜，还有小饼干，唐小兵，雨林林，雨香等等的很多朋友都来报到，来点一首歌曲。要提醒一下，这个最近呢可能进入到初秋了嘛，换季阶段，这个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多的贪这个嘴瘾，还是要考虑一下肠胃的感受的。今天早上我还跟静瑜在聊，说其实好多事情，有两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很难忍受的，一个是拉肚子，一个就是这个牙疼。还是希望各位能有好身体，能有这个好胃口啊，去享受更多的美味。今天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来点歌了。其中有一位呢，是在提前好几天的时候都已经预定了今天中午要送出一份生日的祝福。我们将音乐换一下，来为他念出这段留言。 Mr. 白他说，9月1号呢是我媳妇儿的生日，但是1号因为没有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档节目的直播，所以说想在周五的时候提前帮他点一首曹格卓文萱的这个梁山伯与朱丽叶，也想在节目当中对他说，豆豆，虽说我们没有隆重的婚礼，也没有昂贵的钻戒，但是凭着我们对彼此的信任，彼此的承诺，以及彼此的爱，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些年。在此刻在节目当中，我也想对你说，媳妇儿，生日快乐，感谢这些年呢你和我同甘共苦，我和儿子会永远的爱你。希望能够在此刻周五的节目当中把这样的祝福送给你，这是来自 Mr. 白送给自己的媳妇儿。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周末通常特别是一个来计划接下来两天出行的一个日子了，周五可能心都已经不在工作上了，都已经在考虑该吃什么，该去哪里聚会了。周末两天，如果说你要早上出行的话，也欢迎你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因为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早上的8点到10点，在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音乐加速度我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同时在这里也欢迎各位24小时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歌曲，比如说在昨天晚上的23点36分， Richie 就给我发送留言说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对折，因为这首歌呢曾经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个女孩子，还想起当年她读大三，我送她上学，当天晚上下大雨，我知道她没带伞，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专门坐车去他那儿来给他送伞，5点多到他楼下，结果他的室友看见阳台上有积水，倾盆而泻的一盆水，全身都淋湿了。临走的时候他的眼眶湿湿的，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把这样的留言分享出来，希望这位叫做冰冰的女孩子能够看到。 Richie 想要告诉你，我爱你，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络了，希望你的选择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是正确的，我也希望把你我的故事对折上封存起来，不希望多年之后看到你之后哭得对我说后悔没有人照顾，但是你放心，我可以一个人照顾好自己，我也希望告诉你珍重再见，各自安好。12点14分，祝福尽在不言中。 雨用泪水洗过了你最爱的天蓝色，被阳光折射天桥的两侧，我们遥遥相望着时光静止那一刻，可喜可贺可怜可恨可爱的，可惜都不可能了。我把我对着，轻轻把你也对着，今世是你借我的，来生是我答应你的，越记得越不舍，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 着彩虹的第八个颜色，视野的黑色，心还是肉做的，你的吻还热热的，你睡了我还醒着，苦的涩的甜的酸的怀念的，我们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别把我分割，我把我对着也轻轻把你对着，今生是你借我的，来世是我答应你的，越记得越不舍，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痛过就懂得， 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在这里写下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能够代表你心情的，或者是能够代表你周末状态的歌都可以，同时要告诉我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以及要分享这首歌曲关于你的一些故事。看看平台上的留言，比如说雪，他是一位非常喜欢听许巍的朋友，每次听歌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平静与温暖，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许巍的《世外桃源》。他说，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只有在那里，我们的内心才会真正的变得豁达随和宁静。也要祝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周末愉快。还有谢谢，他说顺便拉上这个强哥一起来节目里面报个到，昨天也是偶尔听到了一首许嵩的歌曲，今天也想点播如果当时，有些歌曲真的太适合回忆了，而且今天这个天气啊，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也祝这个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周末愉快，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这是一位在贵州然后来到了浙江工作的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说此刻想收听节目，通过这样的形式来点播一首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送给自己的孩子，因为从明天开始呢，女儿就要上三年级了，祝女儿学习进步，身体棒棒，快快乐乐的成长， 在12:20，这首歌将带着一位妈妈满满的爱，通过节目送给一位即将上3年级的女孩子。包裹着大胆的梦想，特别喜欢这一句充满着烟火气的话。可能是因为马上9月份要开学了，今天好多朋友点歌都是送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这个小侄女 Michelle。 她在节目当中此刻留言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不得了送给小侄女，因为今天2018年的8月31号，在8月份的最后一天是小侄女12岁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同时要提前祝你周末快乐。陈慧琳不得了。同时欢迎各位在待会儿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来点歌送祝福。 Yeah.

昨天苏诗丁全新个人 EP 梦幻病正式上线，这次发行歌曲无声的崇拜由苏诗丁本人作词，而另一首同名主打歌梦幻病更是苏诗丁一人包揽词曲创作，诚意满满。另外呢，9月6号歌曲无声的崇拜 MV 也将全网上线，届时苏诗丁将会为粉丝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自歌手出道后，苏诗丁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凭借着自身的音乐实力演绎了多首大获好评的单曲。今年3月份苏诗丁推出个人单曲《恍人国》，歌曲一出便是好评如潮。6月份他为电影《金蝉脱壳2》演唱的同名推广曲《金蝉脱壳》同样人气很高。张艺兴作为中国区唯一受邀歌手参与纪念迈克尔·杰克逊诞生60周年的音乐合作项目，在这次活动当中，张艺兴将携手著名音乐人共同带来特别单曲致敬迈克尔·杰克逊。继7月份发行了一首小清新的情歌《他对他说》，陈雅森8月再发行新歌《都不重要了》，全是失恋的心路历程，没有太多的技巧，淡淡的感性的声音铺陈出动人的情感。面对失去的爱情，从痛苦到留恋，再到成熟面对释怀放手，给听众传递出积极阳光的情绪。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放松的时刻来点播一首歌曲，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下一首最想听到的歌，还要告诉我你要送给谁哦，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播放出来。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声音，通过发送语音的形式也来进行参与到我们每周五下半时段的有声来信环节。今天下半时段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少年七月点播，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又是一首能够调动食欲的歌。同时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平台上的花开再会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萧敬腾的版本，12:34送给你。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像从前般爱我，只是连月亏你都逃脱，什么解释都不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不是我没祈祷啊！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在声东击西，但听见依然我懒得怀疑。我在人民广场吃这扎心，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像从前般爱我，只是连月亏你都逃脱，什么解释都不说，不是 街加近，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 让这女人走吧。 我不知道， 爱情需要煎熬。Come on， 想指着家近，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我在人民广场指着家近，而此时此刻你在。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公众平台上的 Sunny 初，他说九月呢，北疆即将迎来了最美的季节，彤彤呢也要迈入初中大门啦，祝福你的学习生活顺利。还有奥特曼在问怎么点歌，就把你怎么点歌这五个字直接换成你的歌名就好了，同时要告诉我你要送给谁，还有这首歌曲在你心里面它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将这样的情感和故事在节目当中北京上空一并的分享给你，好吧。到了周五的下半时段了，每周五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有声来信环节，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是来自徐女士通过节目通过声音想要送出的一份祝福。 大家好，我是北京的徐女士，我经常坐车的时候听广播，今天我想点播一首歌曲，张宇的给你们，送给我亲爱的姐姐，她马上就要结婚了，希望她能一直幸福。 给你们，通过徐女士的点播要送给自己即将结婚的姐姐，同时要把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的汪洋，因为老婆此刻正坐在车上，希望能听到这份浪漫的祝福咯。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她将是你的新娘，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 另外一位大圣，这位朋友也是通过声音要给自己即将上学的女儿点播一首歌，我们来听听。 主持人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儿图图，马上就要开学了，她今年6岁，刚好要参加今年的入学，希望她在学校里可以过得快快乐乐。 送给女儿6岁的图图一首玄牧，希望能够在上学的时候找到这种旋转木马的童真时光。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其实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大圣点播的玄牧，送给自己6岁即将上学的女儿图图。还有一位呢 Money 哥，他说在北京工作1年的时间已经临近结束了，此刻也希望在节目当中通过声音点播一首歌来送给北京的同事们，我们来听听。 我是 Money 哥，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花海送给我的同事朋友还有同学们，我在北京1年的时光即将结束了，我想祝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身体健康，一切都好，我会想你们的，我爱你们，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在12点47分 Money 哥点播周杰伦的花海送给北京的同事们。 停止了所有的花开，燎原了，清晰了，甜蜜们爱却更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 时在公众平台上的王二小好少年，他也想在节目当中此刻通过声音，通过有声来信的形式点播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 主持人好，我今天想点播一首改变自己，送给我一个朋友，他最近总是跟他的父母吵架，我希望他能改变自己的性格，能沉稳一些，不要老是这么冲动暴躁。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赌博，改变消极，要继续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多么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 希望你们周末两天都能像这首歌一样那么的活力啊。临近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再来念一念很多没有办法没有来得及播放音乐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汪洋，他说想点播一首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因为这是在我和媳妇儿的婚礼上我曾经唱给他听的歌。还有凡人凡语说我现在在保定做培训，环境不太好，想点播一首歌曲忘不了。宋丽想要点播好人一生平安，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了。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想要点播林玉群中校界合唱的歌相信爱，也要送给此刻正在收听 FM97.4 的各位好朋友们。八月份从今天开始要正式结束了，明天早上8点到10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音乐加速度，由我为你准备的这个周末出行歌单来陪你迎接九月份的第一天了。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小鹏叔的点播 Five Miles， 一首翻唱版本，希望送给你们来迎接接下来的还有四月的时间，我们依旧要抱有希望的来生活。 OK，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周末快乐。 If you miss the chain I'm on，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there.